家的记忆，谁也不行从我这个身体中拿走你。在我感情的封锁区，有关于你绝口不提，没关系。我喜欢你是我独家的记忆，埋在心底，不管别人说的多么难听。现在我拥有的事情是你是给我一半的爱情。我喜欢你是我独家的记忆，谁也不行从我这个身体中拿走你。在我感情的封锁区，有关于你绝口不提，没嫌弃。 来自陈小春，也是在这个月份出生的陈小春，他所演唱的《独家记忆》。因为天气一有点下雨的迹象和下雨的感觉，人总是会在一些状态当中表现出一些爱怀旧的小色彩、小调调，还有一些就是周围的一切有时候不令自己满意的时刻呢，也容易在回忆中找对比。但是切记在这样的伤感记忆当中沉寂太久，而是应该走出来。阳光总在风雨后嘛。看到老朋友老听友刘刘刘思思，得知你最近不开心的这些事情之后，我一定要把这首歌送给你。作为一个老主播，作为一个和你们在一起这么久的老朋友了，也许其他的事情我也没有能力做到，如果送一首歌能够让你相信自己很幸运，一切都会越来越好，那我一定会帮忙的。好吧，就让自己永远都相信明天会更好，阳光总在风雨后，爸爸会早日康复出院，宝贝的这个摔伤也会很快的痊愈，你的工作也会找到更如意的。 OK，都会更好的。 一线路上甜苦和喜忧，愿与你分担所有。难免曾经跌倒和等候，要勇敢的抬头。谁愿常躲在避风的港口，宁有波涛汹涌的自由。是你心中灯塔的守候，在迷雾中让你看透。阳光总在风雨后，乌云上有晴 汹涌的自由，越是你心中灯塔的守候，在迷雾中让你看透。阳光总在风雨后，乌云上有晴 就是一种精神上的不断积极暗示自己的好歌曲。阳光总在风雨后，因为我们经历过大自然的风雨，知道一定会有阳光灿烂的那一天。而人生的风雨呢，我们是一定要熬过时间的，也用积极的方法来对待它，那必然就会有人生的艳阳天了。继续我们爱的更久点，不管你今天晚上是开心的、伤心的、难过的，如果一首歌可以帮你把这种情绪宣泄一下，或者说记住这首歌给自己些好运的话呢，都欢迎登录新浪韩立微博，韩非子的韩，巧克力的力。下面这首歌呢是全职妈妈代表她来点播的，这位叫做山大王，就是六山大王。他说我的两个小宝贝儿都睡了，现在是我一个人最最宝贵的安静时刻，所以我想点播一首《岁月神偷》。嘿，你们还好吗？全职妈妈们，他们应该很羡慕你这么早就把孩子都哄睡着了吧。好的，我不仅可以送你这首《岁月神偷》，我还加赠你《岁月轻狂》，好好享受伟大母亲的夜晚。 能够握紧的就别放了，能够拥抱的就别拉扯，时间着急的冲刷着，剩下了什么？原谅走过的那些曲折，原来留下的都是真的，纵然似梦啊，半醒着，笑着哭着都快活，谁让时间是让人猝不及防的东西，晴时有风阴有水雨，争不过朝夕，又念着往昔，偷走了青丝却留住一个你，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晴时有风阴有时雨，争不过朝夕，又念着往昔，偷走了青丝却留住一个你，岁月是一场 风轻。 这下全职妈妈们开心了吗？两首歌真的是好像坐上了时光机，回到了那些年。可能你还是很愿意有一些少女情怀的时代吧，或者说还是在自己的小世界里，不知道未来会如何，不知道自己将来会做妈妈，有几个宝宝那个时候吧。其实有时候电台的节目是会给人一种复古感，然后有一种瞬间的减龄，一下子好像对自己讲，好像什么都没有消失，还是过去那个样子，这样是最好的一种心态了。不过今天不知道为什么，我看到了好几个朋友发来的 都是自己曾经喜欢的人要结婚了，新娘不是我，新郎不是我。首先先来看一个应该说是皆大欢喜很圆满的一个结局的听友江水为杰，他说从大三到还有一周举行婚礼，6年了，我要向韩立汇报，谢谢电台的陪伴，还有当年喜欢的人比我晚一周结婚，他的妻子是我介绍给他的，也算圆满了，祝福大家幸福安好圆满。我就差要说撒花，大家真的是都为彼此的将来做了最好的祝福，然后也都做到了。如果能够这样的一种皆大欢喜的局面，我想这位叫做 Snow Home 的朋友，他应该也会相信自己会遇到更幸福更适合自己的那个人。他说听广播此刻会让我踏实一些安心一些，最爱的那个男人结婚了，新娘不是我，此刻五味杂陈，很想听那首因为爱情，希望拥有爱情的小伙伴们都能够珍惜彼此认真相爱，努力生活好工作，但愿你的后半段的祝福是真的自己也会努力去做的事情。 给你一张过去的 CD， 听听那是我们的爱情，有时会突然忘了我还在爱着你， 再唱不出那样的歌曲，听到都会红着脸躲避，虽然会经常忘了我依然爱着你，因为爱情不会轻易悲伤， 所以一切都是幸福的模样，随时可以为你疯狂， 因为爱情怎么会有沧桑， 所以我们还是年轻的模样， 因为爱情在那个地方 依然还有人在那里游荡， 人来人经常忘了， 我依然爱着你， 因为爱情不会轻易悲伤， 所以一切都是幸福的模样， 因为爱情简单的生长， 依然随时可以为你疯，唱过去的 CD， 听听那是我们的爱情， 有时会突然忘了我还在爱着你。 有了一个情绪，觉得自己好像这个晚上很难过，这很正常，甚至喝一点酒让自己能够暂时的宣泄一下

为他所爱的人。 这是来自梁静茹翻唱的陈淑桦经典的《问》。大喜大悲看清自己，大起多大落看清朋友。如果你没有一颗足够宽容的心，你就没有办法看到一个春光明媚的世界，尤其是情绪的阴雨天的时刻。 站在十字路的交点，该怎么走？我却只想回头。 预报说这一周好像都是阴雨天比较多，所以出门要带伞，不要忘了给自己的好心情加一点阳光。也许你一生中走错了不少的路，看错了不少人，承受了许多的背叛，落魄的狼狈不堪，但其实都无所谓，只要还活着就总有希望。余生很长，何必慌张呢？ 一边怀念一边体验，刚刚说了再见又再见，一段段的故事一边回顾一边向前，别人的情节总有我的画面，只要有心就能看见，从白云看到不变蓝天，从风雨寻回梦的起点，海阔天空的颜色就像梦想那么耀眼，用心就能看见，从陌生的脸看到明